你好，我是上海讯联数据 CTO 刘天胜。我认为打造高效团队需要平衡好人、事、时间之间的关系。在上一篇文章中，我分享了我们团队在人这方面的经验和做法。今天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事和时间这两个方面。先来看事的方面。人对了，事儿就成了一大半，但也需要注意以下几点。一、方向明确。任何一个团队，不论是做产品还是做项目，都需要有方向。方向要明确，不能什么都做，而且对于团队目标，每一位团队成员也都需要知道。这方面我们踩过一些坑。比如今年年中时，我忙于业务洽谈商户，疏忽了与团队沟通，没有及时就做什么事儿、为什么做与团队交流。我自己本认为事情安排得当，团队也知道方向，但直到有两位骨干连续离职时，我才猛然发现这是幻觉。虽然团队成员都很优秀，但当大家不知道方向时，做得越多错得越多，疲于奔命，但又没有成就感，大家都想着赶快离开了。因此我们需要明确团队目标，并达成一致认知。二、目标清晰。事情安排需要清晰明确，同时需要具备可行性。自己都感觉模模糊糊的事情，最好不要分派给下属，否则对方要么无所适从，要么不当回事儿，不会引起重视。当然，有些事情本身就是调研性质的，需要调研之后才能搞清楚。但就算如此，安排事情也需要交代清楚，明确下属需要完成的目标，这样才能保证效率和方向正确。举个例子，我曾经安排给同事一个任务，让他调研一下某渠道的能力是否可以帮助我们的灵犀营销平台，结果是不了了之，让我很生气，怎么能把我的话当耳边风呢？后来经过一v一才知道，这位同事一来不知道我想调研这个渠道什么方面的能力，二来不知道什么时候交付，手头又忙，一忙就忘了。经过沟通，我明确调研目标和时间要求后，效果和效率就好了很多，而且也没耽误其他排期的任务。三、优先级一致。作为团队负责人，任何时候面前只要超过一件事儿，心中肯定有优先级之分。这个优先级需要清晰明确地告知团队，并且就此与团队达成一致，避免因信息不一致或者大家的认识不同引起不必要的扯皮耽误事儿。再来看时间方面，在用好人做好事之前，特别是对于 2B 服务这样甲方话语权很大的行业，时间安排是否合理非常重要。就像我们安排一位同事写一个 PPT， 安排两天写完与安排下午两个小时写完，准备出来的稿子一定是不一样的，甚至千差万别。为了留给团队更多的时间，我们是这样做的。一、统一阶段性目标和排期。每个月的最后一周，我们都会安排一次产品功能讨论会，来讨论并确定下个月计划安排的主要产品和项目任务以及优先级，让团队提前心里有数，提前做些技术预言，尽可能的避免内部产品开发任务从天而降，搞突击是需要尽可能避免的。二、留出弹性空间和人手给项目。 2B 服务的产品以通用功能为基础，但也总避免不了一些个性化开发需求，因此经常会有项目突然要立项。此时在第一项统一阶段性目标的基础上，对人员和任务的安排要保留弹性。比如我们的研发团队会提炼一些重要但没那么紧急的内部优化任务，填满工作量，当紧急项目来时，将没那么紧急的任务往后排，人手就好腾出来做项目。三、靠技术提升生产效率。平时鼓励团队多开发一些提高效率的小工具，例如自动化测试脚本、部署工具和一些解放人力重复性工作的小程序。比如我们为商户提供营销代运营服务时，在举办一次营销活动后，都需要提取活动数据，之前都是运营同事登录渠道的 web 平台人肉提取，但由于渠道的限制，每次只能提取1000条，而每次活动动辄几万甚至几百万条数据，导致提取数据非常耗时，每次活动我们的运营小伙伴都要崩溃。后来技术同事开发了一个小浏览器插件，自动化提取，人力一下子解放了，原本两天的工作量一分钟就搞定了，突然感觉世界真美好，这是一件多么让人快乐的事情。四、减少事务性时间消耗。尽最大努力减少员工，特别是技术同事在一些公司事务上所花的时间，例如打地报销、贴发票等。技术同事出差次数少，报销流程也经常记不住， 贴发票经常会贴错，需要返工，经常一次报销大半天功夫就没了。仔细分析原因才发现，大家出错的情况都很类似。为了改善这种情况，我们鼓励每个小组将报销事项汇总到某一位同事，最好是女生或者团队负责人，由一人来统一报销，这样就好了很多。当然有人会说，你们欺负女生，其实我也可以帮你解 bug 嘛。所以实践下来还是不错的。大家可能觉得这个事情很微不足道，不值一提，但做好了其实可以节省不少时间，也可以塑造互帮互助的团队氛围。总之，打造一个高效团队需要协调好人、事和时间，要有制度，但又不能完全依赖制度。有的地方是科学，有的地方是艺术，有的地方是哲学，但更多的地方需要用心。用心与团队一起成长，协调好三者之间的关系，提高凝聚力，使自己的团队越来越高效地完成客户和公司交给我们的任务。如果你有任何疑问或不同观点，欢迎在留言区和我讨论。感谢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如果你觉得这篇文章对你有帮助的话，也欢迎把它分享给更多。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，请加微信17161436655。